谁都想哭，谁都想哭，都想哭，都想哭。别怕，有 在这里。

盛放的赤裸裸。 需要多一点空

是在这等。此时 forever 就是我们的

在暗中爱慕，实在难形容和忍受。现在又再遇，而夜先把你我凉透，令我多惊喜，是这想不到的邂逅。左右，但你可知道否？来来来来来，能否进一步与你挽手，饮爱情？是因心内一情意，愿说出爱慕，但也无如何来开始。现在面对面，长夜清楚我眼内意，但你知不知，在这心中火烫故事。手，饮爱。 自然爱总